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朱穆英率兵还朝，到养心宫来看朱元璋。等进了大殿，他往床上一看呢，朱穆英的眼泪就掉下来。几年不见，这朱元璋整个变了样了。在床上一躺，就是一具骷髅，瘦得皮儿包了骨，整个脱了相了。要不是看着眼珠还转悠，简直是一具尸体。宫娥才女，各个娘娘都在两旁环立，瞪眼睛，闭着呼吸，瞅着朱穆英。朱穆英强步起身，来到病榻的旁边，撩衣服跪下了。不孝的儿，参见陛下。再说朱元璋，恨不能盼着朱穆英啊飞到自己的眼前。到了现在，他知道谁远谁近了。朱元璋强打精神，示意左右把他扶起来。宫娥才女过来把他扶起来了，用枕头给他倚到后腰上。朱元璋看着朱穆英，冲他点了点手，那意思你近前来。朱穆英磕膝盖当脚走，往前爬了几步，就趴在这床这儿。朱元璋伸出那干瘪的双手，把朱穆英的小手抓住，未曾说话，唉声叹气，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样，噼啪啪啪掉下来了。穆英，你可回来了，爹回来了，哎，想你呀、啊，家里头都好吗？他托皇上的福，都好。儿啊，你这次怎么没奉旨就回来了呢？爹爹。我跟母后都请了罪了，也原因我远在云南昆明，听说中原内部太不平定了，以燕王朱棣领兵说什么挂孝征南，这战争非常激烈。而考虑到南京这方面缺少人才，也没有多少兵马，这才赶回京城。哦，你带来多少军队？骑兵5万，步兵15万。好，来得好啊！ 儿啊，你要不来，我也要传旨用金牌吊你进京。中原的事儿你都清楚，一直把安姐，来来来，坐到窗边，为父对你说。朱穆英谢过，坐到床边，朱元璋拉着的手，简直像说书一样，一篇篇一段段跟他讲了有三个多时辰。马娘娘在旁边插话补充，您还用问吗？他能说自己不对吗？怎么害的徐达？怎么撵走的刘百温？为什么炮打庆功楼？这些事儿他都不说自己不对，把责任呢整个推给别人的。说话的中心就是一个宗旨，说这帮人倚仗着有战功在身，跟朝廷分庭抗礼，目无法纪，胡作非为，甚至有些人有不臣之心，要篡夺朝廷的大权，字里行间还表扬了韩金虎和国舅马兰，说尽管韩金虎本身毛病挺多，欺上瞒下，傲慢无礼，但不管怎么的，他是个忠臣。现在国难当头，他是一心一意为国家出力报效，一直忠于皇帝呀。他告诉朱穆英，过去你跟驸马面和心不和，从今以后你们两个人同心协力，要为朕分忧解愁啊。说到这儿，朱元璋又说，当年你父亲在日，跟我不分彼此，他为了救我把性命搭上，我为了救你好悬没把我的命搭上，我怎么把你拉扯成人的？虽然咱不是亲父子，胜似亲父子，如今我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，难道你还不替我想想办法吗？我这江山社稷全都依靠你了，也许我百年之后这一统江山就由你来继承。朱穆英一听，吓得赶紧跪下了，父皇，儿不敢，我也没那命，也没那能耐。不过您放心，我想什么办法也要杀退朱棣的人马，一定让他到南京来负荆请罪，任凭父皇发落。您对我的好处，我是铭刻肺腑，一辈子不忘。好孩子，你真有心，来呀，光禄寺设宴，爱妻你替我陪着皇儿多吃几杯。朱穆英在南京待了三天，就这三天可了不得，南京是张灯结彩，光禄寺管弦之声非常悦耳，拿这朱穆英简直就当了天神了，马娘娘不离左右。这时候朱穆英才落到自己的身世，把儿子穆奎叫过来了，给奶奶施礼。哎呦，这马娘娘这顿夸呀，本来这穆奎呀太随他爹了，就好像在朱穆英脸上扒下来似的，但是马娘娘这一夸都没边了，愣说这穆奎长得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三山得配，五官端正，实质上就是个猴崽子。不但这样，马娘娘把压箱底的好东西也都拿出来了，先赏给穆奎一面金牌，命宝都剑上面给赞了四个字，字写的是横勇无敌。这叫干什么？给朱穆英父子打气儿，好给自己卖命。穆奎懂得什么？今年才18呀， 一看爷儿俩受到这种礼遇，皇上跟娘娘这么看重自己，那无疑问到两军阵前就得玩命。他是更恨朱棣跟常茂等人。正在这时候，韩金虎二次折本进京，请求朝廷速派援兵。朱穆英一看不能待了，马上到养心宫见朱元璋，请求皇上传旨要领兵兵发太平府。朱元璋是求之不得呀，在临走这天又赐了一桌御宴。朱穆英父子带着100多员大将铁甲军20万，这才起身到太平。韩金虎事先得知消息了，一听说朱穆英来了，他心里头堵了个疙瘩。为什么呢？他跟这朱穆英向来就不和，但是呢，马娘娘跟他讲得很清，这信上写得非常明白，说这一次朱穆英表现得相当好，你一定跟他通力合作，千万别闹矛盾呐！我们如今晚就指着朱穆英呢，你在帮着他的同时还要监督于他，恐怕朱穆英口是心非，念旧情，跟常茂这些人勾搭连环，如果要叛反朝廷可就坏了。韩金虎把这封密信看完了烧掉了，又一想也背不住这朱穆英真能帮着自己，但愿如此，倘若朱穆英口是心非，就想办法下手，及早把他干掉。你说这能好得了吗？还没等打仗呢，两个人先分了心了。但是韩金虎在太平府这准备接待几天的时间，朱穆英的大队到了，韩金虎亲自迎接呀，见着朱穆英甜言蜜语，那个亲近劲儿就别说了。朱穆英本来看不起他，又想起皇上的叮嘱，就没有办法，看大局，往前看，不要计较个人的恩怨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朱穆英是看不起他的。韩金虎失礼，朱穆英连屁股都不欠他。韩驸马啊，王家千岁，有话咱按里边说啊。是是是，你往里请，我把行辕都给您准备好了。朱穆英进了城，把20万军队扎在关前关内，布下了8门金锁大阵。书中代言，现在朱穆英成熟的多了，跟当初那毛孩子可不一样。要讲究排兵布阵、攻杀战守、斗野埋伏，那也够一员老手了。韩金虎这么一看这茶价，就知道他比当初强得多得多，也不敢小瞧。当晚设宴款待穆尔王，在酒席宴前，朱穆英详细问了战前的经过，韩金虎就把那方面的情况都介绍了。朱穆英点了点头啊，看来是一场硬仗啊。没想到常茂、田在彪、武进忠、武进孝、于镐这帮小哥们都在对面呢，这要见着面可得怎么说呢？可得怎么打呢？朱穆英也是煞费苦心，他在这歇兵没有2天，突然听见太平府外面炮响震天，咚哒哒，蓝旗官跑进来了，报报王家和驸马爷，反叛朱棣领大军杀到太平府，在两军阵前讨敌骂阵。在太是。蓝旗退下去了。韩金虎赶紧就问王家千岁， 您看咱应该怎么办？要熬什么说的？这兵来即将挡，水来土屯。你守住太平府，待本王出兵。哎呀，全仰仗着王家千岁。不过朱棣可不简单呐，您要多加谨慎。那你放心吧，我有办法。来啊，点断！朱穆英点了30000生力军，带着儿子穆奎，开城门来到两军阵。等把阵势排摆好了，朱穆英手分双锤，瞪着眼睛往对面看着，头一眼他就看着长帽了。老喽，雌雄眼儿还是那么大，但是脸上也带了皱纹了。朱穆英这心里头一翻个，再往那边一看，天子彪恨不能跳到眼前抱在一起，哥们儿好好亲近亲近。但是现在是两国的仇敌呀、啊。朱穆英勉强控制着，把这心情叫他平定下来了。双脚一点蹬，马往前踢，他把两柄锤一晃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碰了三碰。对面可是燕王吗？他避免跟那些熟人搭话，要跟朱棣讲话。朱棣早就得着报告了，听说穆尔王朱穆英来了，为了朱穆英，他们开了3次紧急会。开会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主要要收降朱穆英。长茂和田在彪在四殿下面前打了全保了，说朱穆英来肯定被逼无奈，我们哥们有感情，殿下你放心，一定能把他收降，早早晚晚咱是一家人。正因为这样，绝不能伤损他手下的人，要抓破脸将来就不好收场了。四殿下怎么听怎么有理啊，因此这次出兵亮队不为是打仗，主要是收朱穆英。四殿下一看朱穆英亮了全队了，找自己搭话，这才把玉鞭一晃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马到阵前，离着朱穆英也不到3丈远。燕王在马上躬身施礼，前面可是哥哥云南穆儿王，小弟朱棣礼过去了。哎呀，朱穆英一看现在的朱棣跟当年不一样，想当年在南京有时候自己进宫里给爹爹问安，常看见朱棣在那念书，是个白面的书生啊。这么一看几年的光景，这饱经风霜也是马上的天子了。朱穆英挺赞成朱棣，知道这个人缘最好，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称赞他的。你说今儿个见着面了怎么说呢？他眼珠转了转了，想了一套词儿。免礼，你是我兄弟，不错，正是小弟。哥哥，您这是从云南来？对了，朱棣啊，甭说这废话，这都没有用，这是两军阵，我这次来。主要要跟你说件事儿，不管咱爹多不对，那啊毕竟是爹，这人恩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他就有点不对也不奇怪，许别人打 不许你打。哪有儿子打爹的？你看看你，领着啊这么多的军队，口口声声呱呱啊笑，这征男，你征谁？你打谁？我在云南一起身，这一路之上，耳朵都灌满了，老百姓也好，官兵也好，没有一个说你对的，你就有一千个理，一万个理，儿子打的爹也交代不下去。兄弟，我相信你是个明白人，一时激动，做点过头的事也不奇怪。你要能拿我当哥哥，能听我一句话，是收兵撤退，咱还是好哥俩，是手拉手赶奔南安京去见咱爹去。你到那块认个罪，咱爹绝不怪你。要怪你，我也不答应。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了。皇上还是好皇上，咱俺们弟兄还是好弟兄，两面的军队还是一家人，这就叫一天云彩都散了。从今以后，咱们共同建设咱俺们大明帝国，共同对付偏帮托金龙。你看这有多好。要不然咱耗子动刀窝里反，也被人家耻笑。在咱们两败俱伤，人家乘虚而入。我说这道理你不明白吗？哎，朱穆英还真长出息了，你看磕磕巴巴的还说出一番道理来。这番道理从表面上看还真是正大光明。朱棣听完了长叹一声，哥哥，哎，您说的对不对？太对。不过您呢，远在偏邦塞外，您不知道朝里的经过呀。我有一线之路，我能挂孝征南吗？我疯了，我傻了，我为什么儿子要打爹呢？不是这么回事儿。您看看后边这两杆大旗，我要重整乾坤，清君侧，扫除韩马两党。有韩金虎，有马娘娘等人，明朝的江山好不了啊。我且问您，中山王怎么死的？刘先生怎么出走的？紫金山炮打庆功楼怎么回事？可怜我那生身的母亲身犯何罪，正遭了他们奸人的毒手，用毒药愣把他给灌死了，害得兄弟我远奔塞外，要人没人，要钱没钱呐、我是死里逃生啊。我这次领兵奔南京，我不为得天下，我更不敢打我爹，我主要清除韩马两党。哥哥，您帮帮我的忙吧。您要真是我的哥哥，咱们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您把韩金虎抓住，然后到南京把韩马两党彻底清除，然后我往皇上面前一跪，任凭爹爹发落，就是我死了也甘心呐、不然的话，听我道来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天南地北唱中华》，王俊杰作词，张天赋作曲，乌兰图雅演唱。一生